那不是这个地方是你这样吗？前两天政府多谢你答应到我哋喺呢度一齐咧去研究教导，喺我哋生活里边听到你嘅教导，付诸行动。喺我哋周遭嘅人里边都知道我哋跟随基督你，得到你嘅照顾，我哋都要去照顾我哋周围嘅人。我哋识得去感恩。得到你的赏赐和 供 过我 们。第三章的主题是我上次提到是讲罪恶，是对这个创立造物主的一个反叛。一方面就是人认识了天主对他的爱对他的照顾，但是也都不肯服从天主。于是呢，这些不肯服从天主的人呢所做的事，特别是那个不服从呢，就存在成一个罪恶。咁第三章其实是要讲咩嘢使到人犯罪。咁当人离开咗天主之后有咩效果，发生啲咩呢，咁咩嘢使到人呢去反叛或者背叛天主。即是人通常背叛都有个理由，有个动机，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可以在后面一会儿我们讲到后面都可以大家讨论一下。我都提过就说创世纪呢，我都不希望只是只是讲，希望大家有反省分享讨论。当然正话那一段呢是讲罪恶出现的时候呢，就不只是第三章讲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五章呢都即是你连续讲去其他的问题，特别是讲那个效果的时候。咁第三章这个讲及呢就是那个悖命和所受的惩罚，是一个重点来的。咁我哋或者是不读成章先。咩帮人读好嘛？ 爆乜正路？ 多谢多谢，唔该。在上主天主所做的一切野兽中，蛇是最狡猾的。他对女人说：天主先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他说：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吃，只有乐园中央那果树上的果子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死亡。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那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女人看那果树实在好吃好看，令人羡慕，且能增加智慧，遂摘下一个果子吃了，又给了她的男人一个，她也吃了。于是两人的眼立即开了，发觉自己赤身露体，遂用无花果树叶编了个裙子为身。当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了上主天主趁晚娘在乐园中散步的声音，就躲藏在乐园的树林中，怕见上主天主的面。上主天主呼唤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他答说：我在乐园中听到了你的声音，就害怕起来，因为我赤身露体，遂躲藏了。天主说：谁告诉了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亚当说：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给了我那树上的果子，我才吃了。上主天主遂对女人说：你什么作了这事？女人答说：是蛇哄骗了我，我才吃了。上主天主对蛇说：因你做了这事，你在一切 畜生和野兽中是可咒骂的，你要用肚子爬行，不生日日吃土。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后对女人说，我要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在痛苦中生子，你要依恋你的丈夫，也要受他的管辖。后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为了你的缘故，地成了可罪咒骂的，你一生日日劳苦才能吃得喝食、吃食，地要给你生出荆棘和蒺藜，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的归，直到你归于土中，因为你是由土来的，你既是灰土，你还要归于灰土。亚当对自己的妻子起名叫厄娃，因为她是众人的母亲。上主天主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件皮衣，给他们穿上。然后上主天主说，看，人已相似我们中的一个，知道了善恶，如今不要让他伸手再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上主天主遂把他赶出伊甸园，叫他耕种他所游出的，游出的土地。天主与亚当遂出了以后，就在伊甸园的东面派了格鲁宾和刀光四射的火箭 防守到生命树去的路。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虽然写得很生动的故事，说出了人怎样开始背叛，咁啊，梗係有個起源啦嚇。咁於是咧，就呢個作者咧用蛇嚟到做一個起源。點解用蛇咧？咁啊啊，即係咪佢即係當災咧？佢呢度就話係所做一個野獸裏邊係最狡猾嘅。咁通常我哋都冇話蛇好狡猾嘅，我哋只係話係狐狸狡猾啊，或者係。做咩就狡兔三窟啊？個兔仔啊，仲狡猾喎，蛇。咁其實蛇咧喺中東嘅地方咧，即係我哋都諗中東係一個熱帶嘅地方，當然咧蛇見蛇嘅機會即係可能多好多啦。我哋知道蛇咧有一個特質嘅特質，就係佢每年都脫皮嘅，即係換。換皮嘅，咁換皮咧有一個咩咧？我哋諗，譬如話嗰啲蛹啊、啲鵝啊，咁啊，當佢退咗殼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嗰個蛹出咗一隻新嘅蝴蝶啊，或者變形，即係一個新嘅嘢咯。咁啊，蛇蜕皮咧，其實咧俾人一種感覺，就係一個新嘅開始，一個新嘅生命，每年一。哇！皮膚又滑喎，如果啲女士即係有咁樣，可能都好開心啊！哇！咁樣係做咩 facial 啊，買咩化妝品啊嚇，每年都有新嘅皮膚，又邊咁好咁。咁啊，所以咧蛇即係有呢、這個嘅特性咧，就俾人一種即係有個象徵性嘅意義。象徵性嘅意義咧就係、是、即係一個新嘅開始。所以咧。在中東的古時的蛇 是受到人呢当是神咁样拜，受到崇拜的。所以佢差唔多去到所谓灵性啊嗰个层面。咁第二样嘢咧，其实耶稣都讲过噶，你哋要咩嘢？佢讲个讲及蛇嘅问题，咁样讲。你要 蛇 咁 乜嘢？ 有 蛇 咁 灵活啊？警醒啊！好，嗰支甲子棍唇破嘛，喺马窦第十章第十六节，第十章马窦十六节咧就，我派你哋好似羊进入狼群之中，所以你哋要机警如同蛇，机警啊，我哋咧又冇，佢又冇话好似狗咁醒觉喎，又机警如蛇。其实蛇你知道呢，佢两边摆呀，见到啲嘢呀。咁第二样嘢呢，蛇所以有个个特质呢，又係机警啦，就即係会啲机警里面可能要特质用得好就係机警啦，用得唔好呢就係蛊惑啦。所以呢就係狡猾之动物之中最狡猾嘅。咁第三樣嘢嘅特質咧，蛇咧係咩咧？即係有一個喺中東人裏面咧，就佢哋睇到一樣嘢就咩？有一個特別嘅含義嘅。我哋睇咩？睇胡節記廿一章。胡節記就係信呢個咩啊？摩西五書裏面嘅第三本書廿一章。有一章是讲什么呢？个标题就话梅瑟树立铜蛇，铜蛇找到了一章。就因为他们呢，就那些以色列人呢，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于是呢被蛇咬，被蛇咬。于是他们就在第几节？第五节、第六节。第六节咧就上主遂打发火蛇到人民中，咬死了许多以色列人。人民于是嚟到梅瑟面前咧，我哋犯咗罪，抱怨咗上主同埋你，请你咧转求上主给我哋赶走呢啲蛇啦。上主用火蛇。咁梅瑟于是咧为人民转求上主，对梅瑟话：你要做一条火蛇。悬在木杆上，凡是被咬的，一沾养它就必得生活，就生存。梅瑟于是做了一条铜蛇，嗱好得意啊！你叫做火蛇，但系咧梅瑟条铜蛇，咁啊铜点做咧？可能要火烧啲铜先做到啦，可能有乜关系？悬在木杆上，那被蛇咬了的人，一沾养铜蛇就保存了生命。嗱呢度咧旧嘅时代咧已经讲及个蛇有一个特别嘅。同生命的关系在这里。所以作者用蛇来到去表达这个即是所谓好像魔鬼引人犯罪呢，即是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很贴切的，可能在这么多人之间较为跟罪恶有关系，跟生命有关系的一些东西，用一个这样的概念呢来到去表达出来。所以当我们讲这个罪恶的起源的时候呢，讲蛇的时候不要只是一个很实在的啊蛇。我以前也听过这个传道人教导你，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蛇呢？他理由就是因为他衰，他引人犯罪，所以要吃了他。这个呢其实就是他自己这样想的，完全没有一个神学背景，或者是圣经的教导，或者是教会的暗示教导等等。所以以这个蛇的出现就开始引诱人犯罪。首先呢就对女人说，天主是不是真的讲了你们不可以吃乐园之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啊？好，如果魔鬼这样问你，你怎么答呢？ 我会说不是任何树上的果子，只是那两棵树的果子。因为天主只是说 嗰棵生命樹同埋支線樂樹嘅嗰啲唔識得啫嘛。 嗯 就唔係所有樹，即係唔係任何樹嘅嗰啲。 O K。佢話只有支線樂樹嘅果子唔可以食，生命樹嘅果子佢冇話唔可以食。 哦，係。 你講錯咗啦。仲有冇人呢？仲有冇人想答呢個問題啊？嗱，其實咧魔鬼真係好狡猾。嗱，佢問嘅問題裏邊咧，你睇到佢嘅狡猾。佢話：村主係咪真係講咗你哋唔可以食樂園之中任何樹上果子啊？即係的確所講嘅。啊，係咪真係講咗？咁係啊，真係講咗。不過佢任何樹上果子。將嗰個問題拉闊咗咯喎，其實天主唔係喎，咁啊，好似呢句説話嘅意義咧，暗示咩咧？天主只係要人聽佢話，佢根本就唔關心人，唔理會人嘅需要。於是呢個女人咧，對就即係聽到咁嘅説話咧，就對蛇話。樂園樹上的果子我們都可以吃，似乎答錯答啱咗啦，係咪啊？只有樂園中央嗰棵樹的果子，佢冇講邊棵啊？就嗰棵樹的果子，天主講過，你哋唔可以吃，唔可以摸，免得死亡。究竟有冇答啱啊？嗱，呢個罪惡嘅其中一個開始就係加鹽加醋。OK。天主冇话唔可以睇喎，天主几时话唔可以睇啫？冇啊，佢只不过话你哋食咗一定要死啫嘛，你哋唔好食呢棵树嘅果子嘛，系嘛？佢冇话唔可以睇，唔可以摸啲咁嘅嘢喎。点知我唔知啊？呢个可能讲出嚟对女性有偏见啊。佢问对个女性可能系感性啲啊。咁你呢次咧就话啊？佢話過啊，唔可以食嘅我啦，亦都唔可以摸，嚇、啊，亦都唔可以摸，免得死亡。將天主嘅命令咧誇大咗，天主只係話唔可以食啫。於是使天主嘅命令咧就變成咩啦？哇！使唔使咁？即係我哋嘅住面而家説話，使唔使咁啊？望下都唔得，摸下都唔得嚇，最多唔食啫，咁樣都係睇下卦咁。即係變咗咧，就天主咧好似一個暴君啊，要求好高，佢亦都唔負責任。咁換句話嚟講咧，使自己啊犯咗罪之後點啊，面對個暴君，我犯罪係情有可原嘅喎，係咪先？即係一個留有後路啊！蛇就對女人話：喎，你哋決唔會死㗎，因為天主知道咧。如果你哋幾時嗰日食咗呢個果子咧，你嘅眼就會開，好似天主一樣知道善惡，好似天主一樣知道善惡。咁魔鬼咧，或者呢個黑暗嘅勢力咧，就進一步咧使呢個厄娃咧，佢已經將天主嘅命令誇大，已經即係覺得天主好似反而對人都唔係咁關心嘅嚇。即係我曳我衰我咩都好似有理由嘅嚇，咁於是咧佢就話：係啊，食咗其實唔會死嘅。佢話食咗會死咧，就即係唔啱嚇。決唔會死啊！而且咧食咗呢個果子嘅眼啊會開添。啊呢個好嘅嘢嚇，佢唔話俾我聽。咁而家成日都話俾你聽喎嚇。就好似佢一樣知道善惡，呢度其實係一個陷阱，喺個陷阱咧引誘人咩咧？想好似天主咁叻，話原來佢唔俾我食嘅原因喺呢度，有可能咁嘅諗法係嘛？女人睇嗰棵樹，個果樹實在好吃好寒，其實佢試過未啊？佢都未試過，佢點知好唔好食啊？唔知道，可以話睇棵樹嘅果子咧好看，可以咁啊，肯定萬之一百。 佢認為好看唔好看啦。但係有啲未食嘅，點知好唔好吃？唔知道，但係佢咁樣講喎嚇，令人羨慕，而且能增加智慧。嗱，增加智慧咧，因為成日話俾佢聽嘛，佢好似天主咁醒啊嚇。於是摘咗一個食咗嚇，一食罪就成立咗。之前仲有啲掙扎，仲有啲考慮，仲有啲即係前前去後唔係前推後前進後推前進後退咁嘅一種掙扎。咁但係咧，佢聽到魔鬼說話之後，佢將天主嗰個慈愛、天主對佢嘅照顧，一早就話：，你哋喺樂園裏面生活，你哋可以食所有樹上果子，只係一棵。呢、这個智慧之前我樹嘅果子唔可以食啫，將呢個天主嘅仁慈咧忘記曬，可以話佢只係注到咧留意到咧天主禁止佢食呢一個之前我樹嘅果子，而且咧越嚟越同嗰個事實有點而委曲嚇、啊，委曲就係、是、就係正話講嘅是啊，你讲过啊，不可以摸啊，而家就好吃好看啊，等等，即是将个事实咧脱离咗嗰个距离啦。而且又俾咗一个佢个男人一个，佢亦都食咗罪恶，于是就成立咗出嚟，实现咗出嚟。于是二人嘅眼立即开咗，呢、这个就明显一个后果。食咗，只眼开咗。咁你眼開咗咧，有一個 physical 嘅表達方式咧，就係明白睇到啲嘢。咁其實咧，前面如果你用一個即係字面嚟解釋嘅時候咧，就覺得好麻煩、好矛盾啊！即係如果隻眼未開，點知嗰個果嗰個果好看啫，根本睇唔到啦，係嘛？所以嗰個意義咧係嗰個靈性上嗰個開咗。所以只是話發覺自己赤身露體，佢佢嘅犯罪咧就食咗呢個善惡樹嘅果子，但係咧拒絕咗承認自己係受造物。點解？因為魔鬼話啊，佢如果你食咗呢個果子咧，好似天主一樣咁有智慧咁叻，咁。如果我吃了好像他一樣，那我不好好，即我不想承認自己的局限，我不想承認自己是受造物，我要想好像天主一樣平等。所以他對於自己的局限呢，即吃了了，而事實上是一個即看到自己的局限，所以他察覺自己赤身露體，感到羞恥，於是需要找樹葉來到去加以遮蔽，於是說做了一個裙子為身，無花果樹葉，其實呢就那時候有無花果真的挺好的。當阿方這個是即假設講了那個過程，接著呢或者說第一節至第五節呢，其實是講什麼罪惡發生的一個層次，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出現，一至第五節。咁第六節咧就係罪性出現咗。咁第八節咧就再講翻咧天主嚇點樣對待呢個所謂原祖。當亞當同佢個妻子聽咗上主趁晚涼嘅喺樂園裏邊散步嘅聲音。就躲藏在樂園的森林樹林裏面，怕見到上主的面。第一句咧，表達咗天主的溫良，天主的慈善。天主咧，可能每晚都同佢未犯罪之前咧，同佢哋散步嘅啊。咁啊，大家都知咧，如果啲假如用父母與細蚊仔嘅關係去諗嘅時候，細蚊仔哇睇到。只狗仔嚟啦，見到佢嚟啦，都飽味啦，係咪好開心啊？咁細蚊仔見到父母嚟咯喎，散步咯，咁佢都好開心啊，跳跳扎扎出去。咦，今次聽到父母嚟喎，眯埋 为什么呢？心有鬼，只狗仔都是啊，做错了嘢咧，佢嘿笃到头收埋条尾咧，咁啊走出嚟噶咯，好得意喎，真系。你话只狗仔有良知呢回事咧，冇噶，佢唔知系良知噶，不过佢知道自己做错嘢噶吓。所以当时嘅人咧就一样，所谓心有鬼啊，咁啊，当天主嘅撒母声音嚟嘅时候咧，就惊啊，就眯埋，让天主发现。天主跟住咧就呼唤阿邦啦，就话你喺边度啊？吓，平时你会走出嚟，而家唔见咗你嘅咧。咁于是话，我喺乐园里边听到你嘅声音就惊起嚟，因为我赤身露体，于是躲藏起嚟。吓，罪出现咗，罪带嚟后第一个后果就系人嘅眼开咗，发觉自己赤身露体，跟住咧嗰个破坏性咧就一路一路出现啦。第一个破坏咧，就是人和天主之间的破坏。你看到天主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难道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吗？阿当呢很大胆地这样说，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给了我那个树上的果子，我才吃，我才吃了。在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里面，千万不要说你一讲你咧，其实指责紧天主，系你俾我个造判嘅女人。如果你唔俾，我冇事啦，系咪？咁但系我咧，即系喺呢部翻译都讲啦。佢前面讲咩啊？第二章嘅第23节，第二章廿三节咧，同呢个一个好大嘅对比嘅。当天主咧由阿当嗰度攞条肋骨做咗个女人咧，将女人引到佢面前咧。人于是说，这个才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应该称为女人，关系挺密切，是吧？而这里呢，他又知道，你给我做个女人，让我吃了这个果子，我才吃。第一个秩序破坏了，人和主的关系。跟着，上主于是呢，就对个女人说，你为什么做了这件事啊？女人就说，是蛇呃了我，我才吃。这样的心理主呢，不单止跟即指责天主啦，如果你不是给我的，你就没事啦。而且是什么呢？我们中国都说牛不饮水，不觉得牛头低的。那么吃了怎样？退庄了。那么将他自己跟一个密切关系的女人的关系呢，就破坏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秩序，那个关系破坏的。咁就蛇个女人，即系当天主问嗰个女人嘅时候咧，个女人咧就同只闹啦，话蛇呃咗我先食，又同嗰个万物之中一啲嘢吓，呢、这个万物咧系特动，呢、这个蛇首先系动物啦，咁啊个关系更加坏，使到人与人之间疏离，同天主之间疏离，同万物之间的关系中破坏咗。咁我都唔知初初提過就係話，我哋當我哋讀以撒亞先知書講及將嚟嘅天國啊，新耶路撒冷，唔係話獅子同蛇可以一齊嘅嚇。咁而家如果獅同蛇，獅子同羊小孩攞住隻拖住咩嚇？佢哋總之。是和的，真的和平的相处的。而家他一啖逼咗你啦。咁但係唔單止喎，獅子會食人，獅子都會食其他動物喎。本嚟佢哋嘅關係好似好和諧咁嘛，住喺創造裏面創造。咁我呢度諗啦，我自己諗嘅呢個搞好唔搞到。人原罪，所謂原罪犯罪影響咗整個人類，於是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就破。那个和合的关系破坏了呢，不单止破坏了人之间的关系，都破坏了动物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罪恶呢，其实是影响着整个宇宙，整个受造物的世界。咁跟着呢，最后那个破坏呢，就是连大地都破坏了人和大地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来上主咪话你哋耕种啦，地为你生出果子啊，你可以食嗰啲果子啊，食蔬菜啊， 啊等等嘅嘢。但咧，佢呢度後來咧就對第幾節啊？地係可咒罵嘅啊，喺第十七節啊，嗰個關係咧，同人同大地嘅關係咧破壞咗。好，跟住十四節就話上主。天主对蛇话：你因为你做咗呢件事咧，你喺一切牲畜同埋野兽里边咧系可咒骂嘅，你要用土子嚟行，不生就有石土。其实呢个系冇特别嘅，即系一个自然嘅现象，佢都系即系用土子行噶啦，除非佢啲四足蛇有脚吓，如果唔系佢咁拉下拉下咁样。啊，你话系咪又有石土咧？咁而家啲蛇咧，有啲啊连即系大蓝蛇啊，连牛仔都可以吞啦。然後有啲普通蛇都可以食急拐啊，所以都食肉嘅。不過佢大部分好多時候食土。我要將第十五節，我要將仇恨放喺你同埋女人、你嘅後裔同佢後裔之間。佢嘅後裔要突破你嘅頭腦，你要傷害佢嘅腳筋。咁大家都知啦，呢個係原始福音，係預言將來瑪利亞聖母瑪利亞生咗耶穌。於是耶穌同呢個魔鬼咧，就有一個即係彼此之間有一個仇恨喺度啦。所以喺呢個接神嗰出戲咧，《The Passion》嗰出戲裏邊咧，我哋睇到耶穌受難之前，佢有一個景象，咁有條蛇突然間出現嘅，耶穌一腳打佢個頭度，就係嗰個信息係嚟自呢度啦。我哋要留意咧，唔好误会咗就系虽然圣喺个圣像里边咧，譬如圣母军有冇人参过圣母军？有冇参过圣母军？冇。系啦，圣母军嗰个军旗咧，那个像咧就系、是、圣母玛利亚企喺嗰个地球上高咯。咁啊，圣母脚下咧条蛇。OK， 咁其实咧，嗰度做法咧唔系嚟自呢度，因为呢度话。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就玛利亚的后裔是谁呢？ 是耶稣嘛，是耶稣要踏碎魔鬼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筋，就是魔鬼和耶稣作对。所以那个他的后裔呢，不是指玛利亚自己，而是指耶稣。所以魔鬼的后裔和他的后裔，就是耶稣的后裔之间的那里。跟住十六节就话，我要增加你怀孕嘅苦楚，喺痛苦之中生子，你要依恋你嘅丈夫，受佢嘅管辖。系因为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个秩序坏咗、破坏咗，咁以前咧对佢咁好嘅，而家咧就即系成个包袱掟咗俾佢啦，就最衰系你啦。如果唔系你引我食呢个果呢、这个果子咧，我就冇事噶，等等啊。咁于是咧就。出現咗，好以前咧都要你哋要生繁殖噶啦，喺第二章都提過呢、這個嘅信息。咁點解會增加懷孕嘅苦楚咧？係咪即係如果照字面咧，好容易俾人誤解就係話，哇！如果人唔犯罪，就唔會有懷孕嘅苦楚，唔會喺痛苦之中生子啊？係咪咁咧？其實完全唔係。只不过呢个系一个人际关系破坏嘅时候咧，就带嚟嘅后果，罪恶破坏咗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咧破坏呢个感觉。咁大家都知啦，即系如果夫妇好相爱嘅时候，丈夫好 support 嗰个太太嘅时候，嗰、那个太太虽然生产嘅时候系痛苦，不过好容易就会忘记，正如福音所讲嘅，一个妇人怀孕产子，一见到个生命嘅出现咧。佢好容易忘記過自己嘅痛苦啊！如果丈夫係咁愛佢自己，係咁 support 佢咧，痛苦唔係一件難以接受嘅事。但係即係個 physical 痛苦咧，好易熬過嘅。但係心靈上嘅痛苦咧，一個被人拋棄的女士，如果即係佢俾丈夫拋棄咗啊，如果佢要生細路咧，佢嗰個內心係更痛苦。呢個痛苦係比 physical 更加難。你要依恋你嘅丈夫，要受佢嘅管辖。以前咧就好平等嘅， 骨之之骨，肉中之肉，要已成为我的伴侣。而家咧受佢嘅管辖，一个即高级过另一个。咁当然呢个故事就系反映当时社会嘅现象啦，吓男女唔平等嘅现象啦。咁然后先至继续到下方话咯，因为你听咗你妻子嘅话，食咗你我禁止你食嘅果子，为咗你嘅缘故，地成我咒骂嘅 ，OK， 连累埋个大地添。所以你一生就是劳苦作得，吃肉吃食，同样是一个关系破坏了之后出现的一个状态。地要给你生出荆棘和蒺藜，你要是田间蔬菜。本来的大地呢，其实是上帝所祝福的，现在就因为这样就受到很咒骂的。同第二章的第六六節和十五節呢，那個比較呢，我們看到那個不同的地方，第二章的第六節和十五節，第六節呢就說有從地下湧出的水浸潤所有地面，那十五節呢，就是說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乐园里面，叫他耕种看守乐园，即是耕种看守乐园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在一个描写里面。那现在呢就怎样，你必须汗流满面先有饭食，直到你归于土中，因为你由土而来，既是灰土归于灰土。那这里没错是讲死亡，用一个 physical 的死亡来去表达，但是我们都不要误会了，就说哦，这样人没有罪不犯罪是不是不用死呢，即、就是一路永恒生活到永远呢、physical 也不是，因为前面已经提及过人是有限的，人是会有终结的一日、所以在这里呢完全不是说如果原祖不犯罪，没有这个所谓原罪人呢就长寿不死。阿当于是给自己的妻子起了一个名字叫阿娃。阿娃的意思呢就是众生的母亲，所以他这里说因为他众生的母亲。上主天主为阿当和他妻子做了一件皮衣，他们本来就无花果叶，做了裙子。现在上主虽然他犯了罪，不单止没有判他死刑，你该死打八十大板，没有这样的事，而且呢做了皮衣，是很反映出天主对这个阿当阿娃和妻子的爱。然后上主天主说，看看人已经相信我们其中一个知道了善恶，现在不要让他伸手再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吃到永远。大家看到这一句有什么感受？ 加错了，你叫生命树那就不死，吃了知善恶树就死。 现在天主已经他吃了知善恶树了、是要死的了，但是点解？即系你觉得天主对人系点啊？而家唔俾佢摘取生命树嘅果子喎。 生命树嘅路喎。 点解咁咧？天主。 就 系 咪讲佢？ 你知道咪点啊？你有冇咁谂先啊？咁我谂嘅咩咧？ 呢一个惩罚咯，呢个惩罚。 你们想到惩罚， 惩罚不准了，鼓励不准再做这些 事了。所以显出天主 的残忍啊、凶恶啊，抑或慈善，究竟天主做这件事？人犯了罪了，人有这样的痛苦了，有这样的事了。本来呢，他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生活到永远，现在天主说，不行，不会吃。 之前啊，佢即係冇咗醫生嗰、那個咁而家佢本身就同佢診脈，而家唔可以。先啱，我哋揾翻嗰句咧，喺第二章裏邊啊，我哋講到嘅第一章。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前面提過咧，人係個心係有限噶嘛，咩話？我下星期我話俾你聽，我記得係其中有地方提過呢啲咁嘅信息嘅。即係 你 先 話咩？生命樹同埋獅子樂樹坐落唔中央。 係啊。即係 兩 棵樹。係兩棵樹，但係天主就係話 冇食，係咯，冇可以 食獅子樂樹嗰個。係咯。啊，所以頭先我講過係唔啱嘅。 我哋第17句，因為那天你吃了，必定要死。 如果食咗一定要死啦，咁而家佢食咗嘛，咪要死咯。啊，咁即系如果佢表达嚟讲咧，就而家去到生命树咧，咁食咗咪可以即系起死回生啦，系嘛，唔得死啦。啊，但系咧呢度咧就天主唔俾佢摘生命树嘅果子嘛，因为食咗咧就会活到永远嘛。咁换言之咧，其实有个含义嘅，其实唔系天主嘅公义问题，系天主嘅仁慈问题。我想知道我生不死之人。我后来先再睇呢个后来。我想讲嘅系咩咧？因为如果食咗呢个生命树嘅果子，佢食咗活到永远，人生系一个咩情况嚟嘅？痛苦啊！痛苦嘅情况嚟嘅，一路即系你，如果你生活喺痛苦，你比前命长得滞。 一 样 都太多， 即系太辛苦啦，天主中心我啦，系咪？我哋即系会怨啊。如果我哋痛苦，日日都痛苦，生活开心啊，梗系希望长嗰啲啦，系嘛？啊，健康啊，平安啊，开心啊。但系相反，生活几痛苦啊，即系汗流满面，妻子受人管辖，痛苦之中生子，日日劳苦先有嘢食，等等等等，同呢个大自然受造物嘅动物。家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咁破坏咗，其实生活系一个痛苦嘅世界，或者话而家咁样时间。咁所以，天主如果俾人摘咗生命树果子，你话痛苦一生。所以天主话：，唔好俾佢去摘呢个生命树果子，其实系佢嘅仁慈可以喎。咁样然后呢就将佢讲咗伊甸园咧，叫耕种系嗰个土地啦。于是将亚当除咗之后咧，派呢个格鲁宾咧守住呢个生命树去咯，就断绝咗呢个生命，呢、这个永远嘅生命，系活到永远嘅生命。好啦，如果讲到个灵性生命咧，几时先至会出现咧？就直接到耶稣基督嘅救恩。出完成咧，就出現真嘅真正出現啦。所以即係話天主為佢哋做到皮衣咧，都顯示出天主對犯咗罪嘅阿當阿娃啦，或者個人類啦，顯示出嘅仁慈。咁喺呢一段呢一章第三章裏邊咧，係俾咗我哋其實好多即係好深。嘅意義嘅一啲提示或者一啲教導，咁當然咧，呢一章嘅聖經咧係啲神學家最發將佢成為發展得最多嘢嘅一個章嚟嘅，因為佢哋探討好多嘢，究竟人之性善啊、性惡啊、個罪嘅問題啊、救恩嘅問題啊、天主對人關係等等好多好多嘅。信息在里面咧系发掘出嚟，咁作者只不过用一个简单嘅故事咧，将呢个人类由 咁好嘅变成一个咁坏嘅情况咧？一个咁开心、咁安乐嘅情况变成一个咁坏情况，即系一个咁样带出嚟描写出嚟咧，揾到个原因喺边度？就系即系人有一种渴望咧，原来一种骄傲心态咧，想同天主一样咁咧。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反省和理解，就是本来叻都不是太坏，但叻完之后呢不肯承受责任、承担责任才是最大的问题。不肯承担责任很清楚，当阿当他说是啊，我吃了个果子，第一句不是说这样东西，因为天主问他，唔通你食咗我俾你食禁止食嘅果子咩？咁系嘛？佢问个问题啊，但系佢答咩啊？佢唔直接答，佢兜咗个圈。首先都话天主先，然后话个女人，然后先系我食咗，即系将自己摆到最轻微嘅位置。咁同样蛇都一样啦，唔系呢个女人都一样啦，佢开咗眼。所以可能有智慧了，识得辨别了，但呢他不承受、不承认、不承担自己的那个责任。你为什么做了这件事啊？就问个女人，是蛇呃了我先死的。他都不再说话，我请了他留我聊天，跟他聊天，我说了这些东西，是蛇呃了我。好，这张介绍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反省，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用少时间分享一下。 有个问题，刚才解释或者是去讲回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有罪，或者是罪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都或者是可以理解为，即或者是将蛇理解为魔鬼的代表或者化身。但是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不是说因为天主的根善美所以才有创造的吗？是不是？就是说，譬如天主说有光，有光，天主认为好，就过了马上过了早晨一天，即如此类推，六章即是五日或者六日可以这样讲，天主认为人的创造是好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个魔鬼或者是蛇出现呢？是吧？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因为天主所有的创造都是好的嘛。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呢？就是说我们或者我自己的理解是罪，即勉强都可以说不是勉强的。即这样看的话，逻辑性这样推理的话，都可以说因为罪呢是人妄用自由，妄想跟天主合力，咁你都可以话人唔抵你啦咁样。咁但系点解会有个魔鬼喺度喺个真善美嘅世界里面存在呢？如果照第一章咁讲话，天地万物都系由天主所创造嘅话，咁即系魔鬼都系天主所创造嘅。 都是 嘅， 都是吧。咁究竟就系点样创造？ 唔系。即是怎 样被 发生 被发生 即是看我们中不中意去乖不乖，就是在这里在试探我们。 究竟是不是试探呢？ 对 对对，我都不敢肯定这样讲。因为你譬如你想回你对的仔女，你是不是试探他呢？你有些东西其实你不是试探他的，你是说这些东西是好的，你可以做，这些不好的不要做啊。 那他不是找阿巴郎吗？但是他仔女奉献给我，其实因为吓了一大惊，跟住话冇 即係我要走嘅時候， 佢係斯卡拉拉嗰個信德， 佢明呢個信德係舊嘅啦嘛，仲係喎嚇佢嚇大佢咁樣，即係我會覺得天主係明知係會有啲嘢行俾你順利過，但係咧就嚇親死你啲，嚇你死咗啦！咁你又要去求佢天主咧，就保我一切平安度過。根本天主係俾你平安度過，但係睇你對佢嘅忠心夠唔夠穩定啦。佢就其實係只靠你咯，我覺得天主。咁你講得嘢就係佢話。 我想話齋，你信得唔夠，我哋信得唔夠。即係如果我哋信得夠嘅話咧， 其實佢知道你嘅信得就唔夠噶嘛。佢知道你係左嚟企右，佢睇你行邊步，我覺得就係 有時間。好多時我只覺得就係阿巴林點睇佢自己咯。即係講， 佢明知阿巴林係忠心佢嘅， 阿巴林知唔知自己忠心？掙扎，即係可能佢掙扎之後， 佢能夠情個仔奉獻俾天主，其實呢個係即係已經係。忠心到唔忠心？ 因為你睇個故事結局，佢俾曬你睇個故事，咁你知道。但係當其時嗰時，你喺就喺度掙扎緊，你每件事你都會掙扎緊做決定嗰時。當你依除咗天主之後，你覺得自己做咗天主做嘅嘢，經過掙扎之後做天主做嘅嘢，你有信心啦。我對你天主有信心啦。即係我覺得你以外人去睇個眼光同當事人睇個眼光同天主睇眼光係三樣嘢嚟咯。咁我哋。知道成個故事，你梗係咁睇啦，你玩我啫。咁但係，係阿媽係啦，之後咧就係天主，你真係俾咗個能力我去呼呼吸我自己呢一個嘅當下又好啊咁咯。 因為我哋人個始終係即係平凡個人咁啫嘛，天主知我哋嘅智慧係即係唔係咁高啊嘛，都冇天主啊嘛，所以我覺得係佢玩我。俾你即係佢要訓練你好多個 level， 我覺得佢這一級每一級嚟要升華佢自己咯，即係真係。 我覺得你好似即係發揮自己嘅潛能咁咯，當到個級咗之後咧，你有更加信心去再上多一級，咁你係即係可能幫你拉近啲個距離，即係無論你個 target 係上天堂又好，去考一個試又好，對你個人生嗰個 不斷咁咯， 係啊，即係你不斷有考心，亦都對同樣嘅對天主有信心。你講哦，原來我係歸向你嗰時，我係真係睇到有個 理想嘅， 即係你以翻譬如阿波林嗰個心去望呢個關係咯，同即係我哋咁。 即係就係依次呢個心啦，我哋依次佢啦，所以我哋次次都過關順利就係咁。如果我哋冇咗呢個依次嘅心咧，我哋就～即係當時咧，你跌咗落去，佢會有整啲機會咁請翻嚟心都，咁所以係有一個，一佢俾你一個能量咯，你去依持佢咯，我覺得。 當然，即係好似布魯宗徒所講嘅，佢俾得你呢個試探，俾得你呢個挑戰，但係佢俾個恩寵你啦。但係嗱，喺我唔知，我覺得信仰角度裏邊講嘅時候咧。然後天主玩我哋咧，你嘅理由咧就係因為佢已經知道我結果係乜嘢啦。啊，你嘅大前提係因為佢知道我哋嘅結果係乜嘢，所以咧，我哋中間咁多嘢咪玩我啊！你既然知道我後續咩咯，不如攤你出嚟啦咁。但係如果咁嘅時候咧，會唔會就係我哋人就冇自由、冇選擇可以？或者呢個我成日都講討論呢個問題。啊，命宿命論嘅問題，或者係人有自由問題。譬如咧，我唔知個例子顯唔顯切啦嚇。Alan 唔係 Alan，Ella 要去做多兵。你話喂，你唔好去啦，即係陣間放炮灰點辦啊咁。佢話我要去啊，我自由選擇。你俾咗個自由啊嘛，係嘛？除非你實際個開始咧，完全唔俾自由佢噶嘛，佢即係好似只狗仔咁拉住行，跟住行啦。但係你我俾咗佢自由佢嘅時候咧，佢最後佢就自己選擇，無論選擇去唔去咧，佢都係佢嘅。你即係講得冇聽落，佢唔學係嘛？但係你唔會因為佢嘅選擇咁，你衰仔一刀兩斷，唔好再翻嚟啦。你唔會㗎，你會話。你幾時喜歡回來就回來啦，你最後那一步都是會這樣， 好像 王子會這樣，你幾時回來歡迎他，所以因為你現在不知道他最後結局呢， 佢都唔知啦，啊！你只係俾個自由佢自由選擇個問題啦。但係如果我哋假設你知道最後結局咧，咁個仔話：阿媽，你而家玩我，你都知道我最後係點嘅啊？可能你咧喺嗰邊人事安排好好啊，做到佢完全冇事嘅，你又乜乜乜乜，咁佢咪會話啦：阿媽，你玩我。但係其實喺你角度唔係喎。阿媽都不想你好，又不想你做炮灰啊！但是他呢是有正義感的，那些地方我才要去，因為呢喂爭取正義嘛。即是那個問題就是這裡，究竟你怎樣看、怎樣決定、怎樣做？不知道那個比喻，即是這個例子也好，即是雖然我說不是那麼貼切，不過可不可以幫到我們多一點？所以不可以用玩他這個字眼呢，因為你是愛緊佢嘅，其實你做任何嘢，無論是即係啊，佢咁想去做，即係做啲正義嘅事，好啦，我如果識個人，俾機會佢試下啦，不過要保護佢噶，咁你仍都會第一滿全佢，第二保護佢嘅生命，啊，前後左右都有啲幫佢嘅手嘅最勇嘅兵喺度，咁係嘛？你仍都係表達一份關懷。 所以他衰了才做做件皮衣給你穿，這樣就好了，這些知道明白的。那些人現在神父就說才是全知，但他不是全頂所有的東西。我都好像Peter 先說，那小孩子由細到大都不讓他吃，他somehow他都知道你是有的，如果你有機會讓他選，他都會選他自己喜歡做的事，可能這個是 default by default 的，那個都有的。 因為與生俱來，先一做人就俾咗自由。係 咯。 有冇嘢跟住咯？問題？ 我個問題 你個問題。我俾你答我先。嗱，聖經其實咧就嘗試話帶出人嘅罪點出現咧，就於是帶出咗個所謂魔鬼。魔鬼點出現咧？就有個問題出現啦。就佢都係用蛇係嗰個代號啊嚇。的而且確，即係喺我哋嘅本聖經裏面咧，係冇清楚講出天使嘅創造、魔鬼嘅出現冇。咁但係啲神學家咧，我唔知佢喺邊啲資料嚟揾嚇。因為有天使係好清楚嘅，唔單止新約裏面有，舊約裏面已經有噶啦。嗰個叫咩名嘅先？突然之間又失憶。多比亞嗰度咧就係講得清楚。嗱，咩創世紀都有啦， 加創北嘅代 出咗幾人，雅各伯嚇嗰個就天使啦嚇。咁然後，多比亞傳嗰度咧又講嗰個天使同佢一齊行啦嚇。咁即係聖經裏面咧係有描寫有天使嗰個出現，咁即係咁魔鬼嗱，啲聖經學者神學家當然咧就睇個天主咁好，冇理由做過魔鬼都咁壞嘅嘢出嚟啊嘛。咁於是咧就我就唔知個神學個起源係點啊，就話魔鬼係由天使惡嘅天使。想同天主一樣咁驕傲、咁叻嘅，唔係天主呢個咁叻嘅天使，好似人一樣嚇。咁啊，嗰個叫做六就不二咧。於是呢個大天使六就不二咧，變成魔鬼頭，因為佢都想好似天主咁，佢我唔中意就聽你話，我都咁叻咁。咁呢個係究竟係推想啊，抑或係真正用聖經裏面嘅資料咧？啊，我暫時話唔到咩咧。我要去查 資料嘅，唔係點會有名嘅？ 阿佩都話嘅， 都冇乜事啊。Lucy 有嘅，有嘅。我唔記得咗聖經裏面有呢個有冇，等我去查詞典先。聖經詞典。我試下。 約伯 傳 都講魔鬼天使講數啦。咁喺舊約裏面的而且確都有講到，但係 點樣出現？ 耶穌基督同佢講數， 係啦，係啦， 有就實在有，但是怎樣出現呢就不知道。好，我們嘗試去尋找這個答案。Cam 有沒有東西想問？好了。